唔係佢都好合理 American Great Again， 你唔衰落一陣，你點會 Great？ 喂，我跟住一樣嘢先。頭先我話做襟兄弟嗰個咧，咁就唔係范冰冰， 唔敢講 嗰個係，唔係都要講嘅，即係呢個毀咗人哋稱譽啊嗰、那個，嗰個係應該係咧阿章子怡啊。章子怡咧就話即係阿郭文貴就話即係佢阿黃其珊係 dead 過。章子怡嘅，但系咧，即系食咩明星都好啦，咁佢都系用，即系都系唔掂嘅，好似话用手指嘅，又话咬黏头啊，又话用手指啊，唉，即系呢啲嘢。 喂，世界有呢个伟哥嘅、 哦，咁佢就话，即系所以用靠口咯，佢话要用口，要吹啊嘛，系嘛，咁所以呢啲即系要咁靠咁样起头咯，咁佢唔，我谂佢都唔系咁兴，唔系啊，佢话佢一样，如果有幕好好笑，佢话嗰啲即系大陆嘅贪官咧，佢个个都系咁样噶。都系食完藥之後咧，都問佢即係自己掂唔掂啊，勁唔勁啊咁樣樣，然之後就話我今日咧就拉咗邊個啊，雙規咗嗰個啊咁樣樣。原來喂係爆好多嘢出嚟㗎，如果真係咁樣講嘅話係。 你講爆呢啲咁近期嘅嘢，好話唔好聽。喂，你 我唔明爆俾條女聽有咩咁重要性啊？黐線 嘅唔係即係如果你講到有公共性嘅，喂其實去到啊，你爆翻二戰嗰陣時，共產黨同日本勾結嗰啲啊，喂都仲大把嘢爆啊！真係大陸咁多秘密。 哇，好啦，又因為阿龍，所以我哋搞四十分鐘啊， 係，所以 唉，真係 差唔多啦，好啦，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